在朝鲜将许多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煤炭工业部门开发出新型蓄电池交流电车，并利用它来提高运煤能力。平壤市万景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发明了稳流技术，有许多单位采用它来节约国家电力。国家科学院自然能源研究所的科学家集体研发出城市生活污水再资源化技术，并积极应用于实际。金日成综合大学信息科学学院教师、研究师等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教师和研究师对平壤初等学院等许多教育单位采用了数百件有价值的信息化成果。